其中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参赛人选是不允许有重复。比如高杰和苏沐橙都已经在第一场一对一的比赛中出阵，那么二人此时就都不能再参加第二部分的组队赛。不过第三部分的团队赛却是可以再度上阵。这样一场比赛算下来共有十个积分可取，荣耀联赛的战绩排位便是以总积分来排定座次。这场301和加士的比赛由苏沐橙先拔头筹拿下了一分，星星网吧里欢声雷动，一个个都激动得不行。吵闹声中，第一场比赛的集锦播放完毕，第二场个人赛紧接着打响。这场比赛301总算是没有浪费掉他们在主场优势，凭借对地图的熟悉处处占据主动，最终是301度战队获胜。这一次网吧里当然是没人再笑得出来了，同样的集锦播放中网吧里一片死气沉沉。随着第三场个人赛加士战队再度落败，网吧里的观众的面容越发狰狞起来，大家心里都是极度不爽，有咒骂对手301度的，有叹息加士战队不争气的。陈果的心情当然也很不美丽，朝边上一看，叶修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他身边，叼了个烟却是倚在门边上，烟头火光一闪一闪的，在昏暗中十分明亮，但个人的表情却是模糊不清。在播放完刚结束比赛的集锦和解说的一些点评后，第二部分的组队赛也终于打响。双方的出场阵容一打出，星星网吧的观众们又哗一下来了精神。加士战队的王牌终于在此时登台亮相了，斗神一叶知秋被排在了组队战的第一位，而他的对手却也是301最强的一位，队长洋葱的刺客风景沙。一叶知秋一直是近几天里荣耀圈的话题，这一刻难免又被着重提及了一番。叶秋的名字自然是免不了要涉及的，此时翻来滚去的出现着，直到比赛都已经正式开打，潘林和李一博两个还没能说完他们想说的话题。没办法，有关叶秋和一叶知秋的故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好了，现在比赛已经开始，让我们先关注一下比赛。这场是孙翔使用一叶知秋代表加士的第一场比赛，李指导你怎么看？ 潘林很娴熟地掐断了之前的话题，直接转入了比赛正题。 从个人的技术水平上来说，孙翔是在洋葱之上的，至于角色更不用说，301的几个角色实力都差不多，洋葱的风景沙和高杰的星辰剑都只是在伯仲之间，和有斗神之称的一叶知秋那是根本没法比的。 李一博说着。 我们知道一叶知秋应该是目前联盟里银装最多的角色了吧？ 潘林说。 这个单从数量来说是的，不过我们都知道由于银装的属性很少会对外公开，所以在不知道属性的情况下以数量论其实不是一种太准确的评判标准。 李一博说。 啊，您说的是，毕竟有时候银装的属性其实也就是橙装的程度，甚至紫装蓝装都是有可能的，是吧？ 没错，这半赛季通过我个人的观察，我觉得像夜雨生凡、像大木孤烟、像王不流行等等这些被誉为神级的角色，虽然身上的银装数量可能不如一叶知秋，但实力真的看不出会比一叶知秋差。 李一博说。 还有一个是技能点的问题。 称神的角色技能点上会输太多吗？ 啊，这倒也是啊，但不管怎么说风景沙应该是差一截了是吧？ 这个当然，不过也不能因此就断定是洋葱的败局，毕竟荣耀这个游戏从来都不是以纸面实力就能裁定胜负的。 那您看洋葱具备的优势有哪些呢？ 首杀主场优势，这个不必多说了。再其次，孙祥刚刚转会加时没几天，他和叶知秋在磨合应该还有问题。尤其我们知道他以前使用的角色并不是战斗法师，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一点是孙祥的劣势，反过来也就是洋葱的优势。 李义博说， 不过我听说孙祥对战斗法师其实是相当有研究的。 潘林说， 这个是肯定的，家世既然选择孙祥来接替叶秋，这方面肯定会考虑的。弄个对战斗法师完全不精通的人来，就好比足球场上你搞了个前锋来打后卫，这太滑稽了。但不管怎么说呢，你就是给叶秋一个装备不一样，技能等级也不一样的战斗法师，他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磨合，对吧？ 以叶秋的经验，这或许还真不用呢。 对了，说到经验，孙祥进联盟才不过一年半，还可以算是个新人，在经验方面和洋葱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好，大家看，洋葱选择了直接进击，现在他的风景杀已经出现在一叶知秋的视角之内。 之前比赛只是两个角色在走位，所以潘林和李义博这才闲聊进行一些分析预测。此时双方突然发生接触，战斗一触即发，潘林连忙结束了闲扯，立刻开始解说当前局势。 洋葱会不会有些太心急了？ 李义博说着。 风景杀冲上来了，是从一叶知秋的正面。 潘林很是激情地叫着。 咦，他有没有直接冲上去？ 风景杀冲到快接近一叶知秋时，却突然停下，开始绕圈走位，耐心地寻觅着战机。 哼，我就说嘛，像洋葱这么有经验的老选手不会这么不冷静，他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去消磨周旋。我们看看孙祥会如何应对。 李一博笑着说。 孙祥出手了，叶知秋捕捉到风景杀的走位路线，冲了上去。 潘林叫道。 哎，年轻人啊，年轻人。 李一博感慨。 天机起手，风景杀后跳躲过，湖光闪反击。这下什么破招，孙祥竟然用龙牙直接把湖光闪破招了，这太不可思议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湖光闪的速度，孙祥竟然可以用龙牙破招，这操作太可怕了。李指导您说呢？ 潘林已经不是在解说了，而是在鬼叫了。 这个的确是年轻人啊，这个。 李一博意外的有些接不上话了，因为龙牙居然能破招湖光闪，连他都不知道这得是什么样的操作。 龙牙破招，孙祥开始反击。这是刚刚龙牙产生的无属性旋纹，哎呀，好可惜，被风景杀双剑挑掉了。不过旋纹又要炸裂，增益效果就会产生。现在一叶知秋的移动速度已经提起来了，天机霸碎普刺连突，风景杀都躲过了。不过我觉得他好像躲得也很辛苦了，是不是啊，李指导？ 潘林感觉李一博好像半天没说一句话，习惯性的就把话题带了过去。 嗯，李一博勉强的应了一声。 潘林根本顾不上察觉李一博这边有点反常，比赛进行的极其激烈。孙祥的一叶知秋利用普通攻击来抢回小技能的短 CD， 一招接着一招的不断抢攻。虽然并没有连续的击中风景杀，但风景杀却被压制的根本没有反击的机会。这过程中，风景杀多少还是被一叶知秋的一些小招击中，生命被磨损的同时，小技能所产生的五大战斗法师炫纹也是一个又一个的射出炸裂，所有的增益效果加在身上，战斗法师越战越强的特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看来孙祥和一叶知秋磨合得相当好啊。 潘林这边一边解说着，看嘉宾没有声音，连忙又引导嘉宾说话。 嗯， 结果李一博又是只应一声。 不愧是被称为天才新人的选手，李指导， 你觉得现在孙翔的技术有没有达到最顶尖高手的程度？ 潘林问道。这个不太好说，联盟的顶尖高手大都拥有神级账号，但孙翔这还是第一次操控这种神级角色，需要观察一段时间再做定论。 李一博总算是缓过劲儿来了，他如此失神全都是因为孙翔技术之强悍远超他的想象。他突然间发现自己好像有些落伍，如今每天只是在节目中夸夸其谈，纸上论兵，自己有多久没有亲手碰过荣耀了？现如今的荣耀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了吗？想想过往的解说中经常也会有着一些看不大明白的地方，林一波都会很娴熟的一言带过，但这一次孙翔带给他的震撼却太大，大到他连不懂装懂的忽悠功夫都忘记施展了。场上局面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面，李一博比赛开局时所分析到的洋葱的优势真是一点也看不出来，全盘只见孙翔的技术和一叶知秋的霸气，压倒性的攻势完全撩拨起了星星网吧里看客们的热情，众人大声地叫着好，连陈果也有些激动不已。 斗神还在！ 不知是谁突然喊出了这么一声口号，立刻得到了全场观众们的积极响应，大家有节奏的一声接一声呐喊着，连陈果也情不自禁的跟着大家拍手吼了几嗓子。转播中解说的声音已经完全被掩盖，但此时大家还需要解说吗？不需要，一叶知秋霸气的攻势已经完全可以将一切诠释出来。随着风景沙倒在一叶知秋的战矛却斜之下，网吧中的气氛达到顶点，众人鼓掌欢呼尖叫吹口哨，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胜利，孙翔手中一叶知秋霸气的发挥点燃了众人的希望，他们仿佛又看到了那个一叶知秋所向披靡横扫联盟的时代。组队战一人倒下，队友接替上场，中间却是没有什么休息时间。此时301的又一名选手出战，不知是不是被先前一场一叶知秋的气势所震慑，这名选手的发挥明显大失水准，成为迄今为止的五场一对一战斗中败速最快的一位。一叶知秋两场战罢，生命损耗竟然只有四分之一。解说潘林和李一博、星星网吧的观众都已经开始兴致勃勃地讨论孙翔一挑三的可能性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好像根本就是没有悬念的事儿。301的第三位选手出场，比起第二位，这位就更加胆怯了，几乎不敢和一叶知秋有任何正面接触，走位非常的勤快。一叶知秋稍有点什么进攻的举动，立刻像是火烧眉毛似的匆匆闪避。网吧的观众们都已经笑成了一团，这第三位选手看上去就像完全不敢和孙翔的一叶知秋交手，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上，这上来后又不敢敷衍了事，只好如此纠结着在这里蹦来蹦去的，好似卖萌。 这家伙真是有够窝囊的， 网吧观众们高声议论着。个人赛连负两场的阴霾已经一扫而光，301第三位上阵选手就像是一个小丑一样在逗大家发笑，相较之下孙翔的一叶知秋显得更加高大威武。 许兄，你这个样子真是让小弟很为难啊。 孙翔这时打出了句话发出，嘲笑显而易见，但对手却始终保持七分守势三分逃势，看起来全然不准备放手一搏的样子。如此小心谨慎之下，孙翔也花了很长的时候才将他拿下， 甚觉脸上无光，在击倒对手后又敲上了一句话， 何必呢，结果还不是都一样。 这一瞬所有观众也都只有一个念想，妈的，可算是完了。 潘林和李一博两人估计这一场也看得憋火，但作为解说却也不好去挖苦选手，到最后只听着潘林说， 这场孙翔胜的也算是艰苦啊，不愧是有魔王之称的许斌啊，但凡他打的比赛，不只是他的对手，连同观众还有我们解说和嘉宾都是十分辛苦啊。 不过这也是选手职业精神的体现啊，在一场基本已经没有什么胜算的比赛里，许斌还是让我们充分见识到了他的特长。 没错，太见识了。 潘林回应着，两人这一唱一和，明赞暗讽的把301度战队上场的第三位选手许斌给点评了一通。 好了，在团队赛之前还有一会儿休息时间，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孙翔和一叶知秋在这场组队赛中以一挑三的精彩画面。 集锦播放，潘林和李一博稍作点评，孙翔对许斌的第三场比赛时间远比第一二场加起来还要长，但在集锦中的画面片段反倒不及一二场来得多。潘林和李一博两个又免不了含沙射影的说一说。 集锦播放完毕，距离最终重头戏的团队赛却还有一点时间。 节目插播广告，观众们稍作休息，排队上厕所的，过来找水喝的，跑个地方抽根烟的，网吧一时人来人往，像个集市。陈果对于这一幕显然已是司空见惯了，扭头一看，叶修依旧站在网吧门那儿叼了个烟吸呀吸的，黑夜笼罩下一点烟火在那闪啊闪的，看起来是孤独寂寞的很。但问题是，这里明明有位置的，这家伙非要靠在门角那儿装什么可怜相。陈果按捺不住，朝叶修招呼了两声。 干嘛？ 叶修问。 老站那干嘛呀？过来坐呀。怕烟呛到你。 叶修嘴里烟头晃了两下，这家伙可是咬着烟却完全不影响开口说话，烟也不会掉出来或是怎样，操作甚是了得。陈果一怔，这家伙躲到那儿只是怕抽烟把自己呛到，有没有这么好啊？ 你少抽两根不行吗？ 叶修抬手把烟头摘下，食指一弹，烟花在黑暗中划出一道弧线，却是准准的被弹进了垃圾桶。跟着叶修就已经走回来坐下了。陈果望着他，最终什么也没说。转播也终于进入了每轮联赛的重头戏，团队赛。一般情况，每支战队都会有六名主力选手，能保证将三部分赛事完整的打下来。而荣耀联盟中规定的每场比赛可报名的人数上限则是九人，上场名单一般是在比赛前进行公布，所以一般一支俱乐部战队的职业选手人数都在9到11人。虽然也有一些俱乐部在物资紧张的起步阶段有过最低底线6人的时候，不过都会在情况有所好转后迅速扩充人数。毕竟只靠6人的话，偶有人生病或是发生什么其他意外，都会影响到比赛的成绩。